少，等你回来又如何？见到我又说又是你要走，这种日子你叫我怎么过？倒不如呀痛快说分手，满腹心酸在心。说分手，满腹心酸在心。